救自己还爱得不够，预磨了很久，不过是想分手，何不直截了当地说出口？既然你非要你的自由，挽留也会让我委屈到最后。 Thank you.

承受安分。身上有多少的伤痕，在叫做精彩的人生。 北京时间10点整。